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三十集，微妙变化。姚子灵见有人出手相助，退到一旁喘口气。他刚才一个打三个，消耗了一些体力，突然跟刀行风交上手，有些招架不住。原本他的目的也只是试一试刀行风的功夫而已，目的达到了，以为白玉堂会来帮忙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姚子林站稳后定睛一看，帮忙的竟然是展昭。他忍不住微微皱眉，回头看了白玉堂一眼。不过此时白玉堂只是专注看着站到一处的展昭和刀行风。赵普倒是看了姚子灵一眼，彼此目光相对微微有些复杂。姚子灵收了刀，转身带着几个担心的手下离开了，走出很远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这边战局还在继续，比起刚才刀行风洋洋得意的，现在他显得很是急躁。如果说刚才姚子灵离开有些负气的意思，那么此时则是觉得真没自己什么事儿了。展昭虽然久仰大名，但是看他与人交手是第一次，相比起白玉堂，展昭给人的感觉不是功夫很好的样子，可能太和气了，没什么杀气。但是巨阙出鞘之后，整个人都不同了。姚子灵有些惊讶，展昭年纪轻轻，那份淡定和自如，除了说他天赋过人之外，只能说他绝对是名师之徒，而且身经百战，经验老道。可是他又觉得不可能，因为白玉堂年纪轻轻，内力就如此之高，是因为天尊有传内力给他，而展昭 看上去都跟白玉堂差不多大，怎么会有如此高的内力？难道天下还有第二个天尊？ 展昭就算从生下来就在打架，他又能打多少场？为什么应付刀行风这种级别的对手就跟六小孩玩似的？显然没用全力，却能把刀行风耍得团团转。白玉堂身后，欧阳少征也忍不住打了声口哨。 哎呀，人不可貌相啊，展昭绝对是狠角色。 赵普见白玉堂一言不发，专注看这边的战局，一双眼睛紧盯展昭，很自然的关注，又看了看远处的姚子灵，突然有些好事的提醒了白玉堂一声： 嘿，你同门走了。 什么同门？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似乎不解。赵普身后众人都为姚子灵掬一把辛酸泪，赵普一努嘴示意远处。白玉堂又看了一眼展昭的战局，确定他占着优势呢，再望向远处，就见姚子灵正在回头，双方视线一对，姚子灵有些尴尬。白玉堂目光如常，见他要走似乎有些不解，不过也没多说什么，估计他有急事，转回视线继续看战局。 白玉堂好冷酷啊。 欧阳对身边折影做了个鬼脸，折影指了指白玉堂，看展昭战局的神情。 这边貌似不冷酷，冷酷看对象。 有趣啊。 黑影抱着小四子，边晃边哼哼了一声。姚子灵有些无奈，他自然明白，白玉堂无动于衷是对的，动容了那才是稀奇。他也的确有要事在身，只好对白玉堂打了个手势，示意暂别。白玉堂微微一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姚子灵就带着人走了，不是回客栈，而是离开刀府镇了。这边比武也已经分出了高下，展昭的嘴角微微翘起，似乎已得到了想要的答案。欧阳也拍了一下赵普的肩膀： 王爷，看出门道来了吗？ 废话，再看不出来岂不是傻子了？ 赵普话说完，就见公孙一脸郁闷地白了他一眼。赵普一惊，干笑一声： 那什么，不会武功的不算啊。 公孙脸色稍微缓和了些。白玉堂对展昭点了点头，展昭抬手轻轻一挡刀行风的刀，收剑，见刀行风粘着不放，就抬脚一踢他手中宝刀的刀柄。刀行风愣了愣，他从没见过有人这么对付用刀的，那一脚让展昭踢到点子上了，他手中的刀差点回头伤着自己。刀行风赶紧往后一仰，退出好几步才稳住，拿着刀皱眉看已经跳出圈外，轻轻一掸衣摆上灰尘，面不改色气不喘的展昭。沉下内劲，刀行风只得暗暗感慨， 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展昭果然名不虚传，深不可测。 何事喧哗？ 这时衙门口包拯走了出来，身后跟着还打哈欠的庞吉，毕竟年纪大了不适合熬夜，两人昨晚上睡得晚了，今早精神不振，被外头喧哗声吵醒，出来一看又是刀行风闹事儿，都有些上火。刀行风知道打下去也没有胜算，展昭太不好对付，于是话锋一转， 我只是想来问一问案情的进展。 包拯是个精细人，他不知道前因后果，自然不会乱说话，就看了看展昭，那意思像是问他怎么个情况，于是展昭就帮着回答。 刀盟主，不瞒你说，我们还真是找到了一些线索，不过越查越发现其中另有隐情，这不吗，正跟白兄想法子联络天尊呢。 刀行风微微愣了愣，脸上神色不是很自然。 关天尊什么事？ 据我所知，大有关系。 展昭见他有反应，就估摸之前的推测八九不离十，偷刀的事儿，就算不是刀行风做的，他也是知情人。 有人偷他东西，你说关不关他的事儿？ 很明显的。刀行风的眼中闪过一瞬的迟疑，低头沉思半晌，刀行风终于挑起眉， 那么我静候佳音。 说完刀行风似乎有心事，带着被打伤的魏红等人急急忙忙就走了，围观路人也渐渐散去。包拯示意展昭进来说话，于是众人都到了衙门的书房里。 出了什么事？ 众人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之后，就聊起来期间的发现。赵普是第一个说的。 我发现了刀行风的刀法和苏屠禄很像，不过是反的。 功夫门派不知道，不过他走火入魔了倒是真的。 我想到件事情。 我也想到件事。 众人的目光在小四子和公孙之间游移了一下之后，最终一起看小四子。 乖，想到什么了？ 公孙一张脸黑的呀，比包大人还黑。小四子眨了眨眼。 我们还没有吃早饭。 沉默片刻后，众人又一起看公孙。 先生有何高见？我是不会武功，不过刚才那个刀行风和展兄对打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的一些用刀的手法和断刀门灭门案里面的手法好像，不过就跟赵普说的一样，是反的。 这样也看得出来？ 你怀疑我的医术？ 啊，没，你说什么都是对的。 赵普赶紧摇头，公孙满意的点点头。赵普就见小四子对他赞同的点头，对待他爹爹就是要用这种顺从的态度，顺他者昌，逆他者亡。黑影眯着眼睛看了看紫影和折影。 这书生跟王爷什么关系？ 折影摸了摸鼻子，套用展昭一句口头禅，微妙了。 这么说，所有疑点都在苏屠禄身上。如果他真的就是杨采生，那他现在在哪儿？ 也是啊，来了刀斧镇之后没有任何关于苏屠禄也在这的迹象，他好歹也是个大将，隐藏的那么好。 要不然去拷问一下那些黑衣人。不过我昨天看了一下他们的情况，都不像是西夏人。 没用的，这帮人是死士，拷问也不会告诉你什么。 众人都开始犯愁，上哪儿找人找线索呢？似乎万事俱备了，但就欠缺了那么一点点东西，关键的线索没找到。这时就听到小四子问公孙： 爹爹，你们要找人？ 是啊。 这里是衙门不？ 是啊。 你们知道那人长什么样子不？ 众人看赵普又看白玉堂，两人都点点头， 算是知道。 那干嘛不画影图形抓人啊？衙门不都是这样子抓犯人的吗？ 小四子的话说完，众人都沉默了片刻，庞吉一拍大腿，眼前一亮，众人也都挠头，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怎么就没想到这笨法子？包拯摸着胡须，这刀斧阵一定水土有问题，怎么好像大人突然都变笨了，小孩倒是聪明的紧。之后的事情包大人和庞太师会处理，叫众人去吃早饭。赵普抱起小四子： 想吃什么呀？ 小笼包。 赵普乐颠颠带着小四子去吃早饭，公孙在后头追，小四子好像忘记自己的爹是谁了。展昭和白玉堂也站了起来，欧阳笑嘻嘻走到两人身边： 姚子林走了， 他应该还有事办。 他走的时候貌似很生气。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展昭也好奇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异口同声： 他干嘛生气？ 欧阳摸了摸下巴，摇了摇头，边往外走边自言自语： 长路漫漫啊，很微妙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哎，我说鼠袋，你拉我去干嘛？ 爹爹说要看戏。 看戏？看什么戏啊？ 爹爹说叫什么龙？ 龙图案卷集。 哦，对对对。 小四子，来，帮忙求个订阅，这关乎你这个月的伙食费哦。 哼，小猫叫我卖萌要订阅，爹爹你怎么也这样？ 赵普 啊， 你来。 你个书呆。 什么？你说不说 啊？说说说。各位看官，方便的话记得订阅分享，不然我带兵去掀了你们的窝。